现在听到的是《人间指南》第十七期，如何体验北京。我们今天录音呢是在一个现场环境中，然后我们三个人，我加上另外两位嘉宾，分别是大熊老师。你就跟大家打个招呼呗，你不用这么紧张，我们还没有直播呢，我们这不是直播。 好吧，大家好，我是大熊。 然后还有南帆老师，南帆 AK 北玉老师。 大家好，我是南帆。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北京。这个是我应该，我这次应该是我从南京那次开始提出来要找三个人，就是说一个土著，一个自我选择来北京，一个游客。这次是第一次我们这个三个角色齐全。大熊老师是北京土著，然后南帆 AKA 北玉老师是自己选择来北京工作的北漂一族，然后我是一个游客。其实我今天来这路上，我在想，就是北京给我第一印象是什么？我其实很小时候来过一次北京，大概五岁的时候，但是那次我的唯一的印象就是被抱到这儿，被抱到那儿，然后就回家，就完全没有任何印象，就好像去了一次世界公园还是世界公园 啊？ 对，然后很多各国那个的东西，对。说除此之外也没什么影响，那我觉得可能那不算是我的北京体验。那我最开始对北京这个地方有所谓体验，其实不是我真的来，是我在国外念书的时候看了一个电影叫神探亨特章，它的英文名叫北京 Blues， 有点类似于之后那个路边野餐叫凯里 Blues 这样，就是它是讲述一个地方的一个就是人的生活，对对，讲片景，他是讲一个人的一种人的一个生活状态。对，我从那个电影里就第一次接触到真正的北京生活是怎么样，然后就我一看了五六年的，我一直到现在还记得那个电影，而且印象还挺深的。对，就是我的北京初印象。然后我之后在来北京亲临北京是我2015年2014年的时候，大概我来北京办事，大概就来了一个下午。第一感觉就是我在北京中科院那个叫玉桥某个地方，一个玉字开头的一个地方，还有个中科院大院，然后那个大院门口有个天桥，过马路过街天桥。然后我去那个大院的时候，通过那过街天桥，我就在那个天桥上看了一会儿，就四处眺望了一会儿，就发现这个北京这个地方非常的平。 对，应该玉泉路 啊，对，玉泉路，对，就发现那个非常的平，但是呢，你就可以明显看到那个，就是大概比如说建筑大家都这么高，然后这么高的地方是一层雾霾跟蓝天的分界线。 啊， 那个时候非常非常明显，那个时候。可能是雾霾最闹得最火热的这么段时间， 能看到分界线就说明不是火 对 最厉害的时候。 对，就是那天其实 最厉害的时候什么都看不见。 对，那天其实天挺蓝的，但是我在那桥上就能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下面这层是灰色，上面层是蓝色的。 想想还挺美的， 有点奇特，就导致我之后来这么多次北京，几乎每次都出差，然后都感觉像到了一个同样跟我是同文同种的这么一个外国的感觉。对，我有这种感觉，就我感觉我在街上看北京的生活模式跟我自己生活模式完全不一样，或者是说城市风貌。 对， 城市风貌可能确实就是华北地区的城市会呈现出这种比较土气的感觉。 也我觉得并不是土气两个字能概括，就是说是一种不一样的生活状态。就可能年轻人像我们这种同龄人在北京工作，可能大家都过得差不多，就在不管在北京工作上海工作都差不多，但是你就是深入到那个大熊老师代表着土著这一层。像我上一次来北京住在鼓楼附近，然后我在一个闲的时候就去那边的那个胡同里窜了一下，我就觉得 真的跟我在南京看到的土著生活很不一样。 啊，其实之前我们沟通时也说嘛，我不算北京土著，对。然后的话，如果我要是严格来讲的话，我应该叫做移民第二代。 但你想，我印象中北京土著就是分两种，一种是胡同里的，一种是大院里的， 对 吧？ 对。 但你这算大院那一波了，对吧？ 对，大概是吧。 对啊。 那算 A B C 嘛？其实用你的说法， 就是、 对， 就是移民第二代。 A B B。 不是，叫 BBC。然后像北京的话，其实可能很多人会忽略掉，它也是一个移民城市。我现在的话，可能2100多万人，2300多万人。然后大概是我刚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话，我们当时学的数据是差不多800万人、900万人。 现在有3000万。 那是什么年代？ 九十年代初，90年代初的时候，然后像，比如说我父母那一代，我父母大概是改革开放几乎是同时，然后是78年、79年来的北京，那个时候的话，可能也就只有，我猜可能也就只有六七百万人的样子。所以的话，也就是说，其实像如果我们讲深圳的话，就会想到它是一个纯移民的城市，纯移民城市。 对， 但可能这么多年来的话，北京增加的人口和深圳增加的人口 差不多， 也许是差不多的。 对， 只不过是深圳的话，它是从一个比如说什么边陲小镇也好，怎么样这样子成长起来，反差会比较大。 北京的文化根基还是很重的， 对， 可是它会影响在座的每一个人。 对， 就是它北京的土著会辐射到周围的外来人口，深圳没有土著。 深圳就是 对 其他的人口去造就这座城市。 对， 就是我还是想说嘛，就是说我觉得自己不是土著，然后呢，我从什么时候开始认可我是一个北京人？其实是在我20多岁的时候开始工作的时候，我才会逐渐的来觉得认可我是一个北京人的。 OK。 然后我一直自认为是一个南京人。 OK。 然后对，我一直以为是一个生活在北京的南京人。其实有一个跟我非常类似的一个案例，我的表妹。他也是一个，就是我们俩都是上学之前在南京 ，OK， 然后从上学开始，然后我到了北京 ，OK， 他去了深圳 ，OK， 然后他就完全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深圳人 ，OK， 然后他就是热爱这个城市，并且以这个城市为骄傲 ，OK， 但是我就始终觉得自己是生活在北京的南京人 ，OK， 直到我。就是去外地上了大学，又回到北京在工作的时候，我可能是在不断的在别人的就是语境里边，然后来强化出来。OK， 那我是一个北京人。 这你的北京人特征很明显啊， 因为胖吧？ 不是， 就是你说话都会说您，您， 对吧？ 语言习惯了。 对，我觉得这个， 但 这还行，来北京的人都有这习惯。 对，有这习惯。我其实不会讲那个。就是很北京话的北京话，像我其实今天您跟我说要录这个音的时候，我在周围的几个朋友问了问，然后差不多是像就是跟我同样类型的移民第二代的话，也都是在比如说工作之后才逐渐的认为自己是北京人， 有一个身份觉醒的过程。 对。然后在有的是比如说到现在为止都会觉得比如说我是湖南人，我是山东人。 对， 是不是有一个就是说你从这个真正自己开始独立之后有一个重新这个认定的过程，就比如说你现在你家里是从南京来的，你就会觉得自己南京人，但真的让你工作之后你会考虑我自己本身是哪里人，就跟我们家庭脱离。 其实说实话不会去考虑这个问题 啊， 就是不会去想比如说我是谁我在哪 啊，对，不会具体去想嘛。但我觉得肯定会有点潜移默化的过程。就我自己而言我是这样的，就是我在真正明确的想自己哪里人这个问题之前，我一直觉得自己是长沙人，因为我是长沙来的，我家里人都长沙 我身上带了很多很多这种我家乡的特征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但是我自从念完书，终于开始在南京工作了，我开始要落户口，然后去跑这跑那办一些各种市政手续的时候，我就开始想，我好像真的已经成为这个地方的人，就是我不再以一个外地人的姿态在这里面生活了， 就是决定要在这里定居的， 对，是吧？对。而且就是说，如果我如果把身份放作是我是一个外地人的话，我会就说就租个房子，然后就一切东西我都能减能避免的手续我都尽量去避免，我能不参与的就不会去参与。但是我真正在自己考虑到了工作定居之后，我就变得很想去参与这些事情，比如说政府有什么政策，我会去看自己是不是符合，能不能申请这个申请那个，对，就以一种当地居民的态度。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有影响，就是我自己撇除原生家庭的关系来重新认定自己的身份的时候。 我比如说我小的时候、 嗯、 我小的时候的话，我的就是因为我是所谓的叫做大院北京人嘛，然后 那南京也是大院南京人， 对，南京也是大院南京人就是我的就是第一身份认同可能会是说我是这个院的人、 嗯、 然后可能才会考虑比如说自己是比如说是南京人是北京人， 对对， 这样的问题可能逐渐自己，比如说当我开始独立工作的时候，我和我父母所工作的院子的、 嗯、 就是关系就会越来越淡了嘛，虽然我可能现在还住在这里，然后所以的话就会觉得我觉得自己是北京人。 南老，南老要不要聊聊身份认同？你觉得自己哪人？ 我一直我对别人说我都说我是安庆人，但是就我不太会对别人说我是安徽人，因为首先安庆和安徽这个概念就怎么说，就是我以前没有意识到自己说话上是有这个问题。对，但其实这个其实是有点把安庆从安徽的这个环境里拔除出来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是，我觉得江苏跟安徽都有一点，就是南和北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就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就而且外地对于安徽的很多概念是建立在皖北人的印象上的。对，其实和安庆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 首都在北。 对，首都。 省会。 省会， 省 会。然后我因为我家的构成也比较复杂，可能家里有北方人，也有南方人，然后也有安徽周边的地区的人，所以其实我一直不是特别知道我是哪里人，所以可能从小我就不觉得我是一个安徽人，或者说我是一个纯正的南方人，或者我是一个北方人之类的，就所以可能一直不知道自己应该是被划到哪一块，所以说我本身就是很飘，从我可能读大学毕业到现在，可能我工作已经换了好几个地方，这种对，就是一直在游荡，对，就是，然后我之前有一个老师就形容我是一个，因为他是学色彩的老师，然后他形容我是一个淡紫色的人，对，就很妙。 我要给你这句话加上一个混响效果，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一个自由自在的灵魂，就大概这种感觉，然后包括我的一个。高中的英语老师他给我取了一个 nickname 就是 Dreamer、 啊、我现在看您就洋溢着淡紫色的光 晕。对对对， 说到北京就是因为我 对你为什么来北京， 对，因为我小时候其实比如说我第一次来北京挺小的，那个时候应该可能我还不到我的腰那么高爬长城，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爬长城然后爬到一个坡的时候就是上不去，然后后来是家里的大人把我背上去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一种，因为我可能从小就对那种非常广阔的视野有一种就是很亲近的感觉，就所以之前就站在长城上去看，就是你就看连绵无际的那种，现在可能不一定能看见， 能吧，超过 风大也可以看到， 对对对， 风大也可以看到， 对，就是就非常的广阔，就是让人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是你又会觉得你就是实实在在，你就是他的一部分，对。然后再到长大，是因为家里有北京的人，所以就可能会过来过年，所以从小就经常到北京来。 然后可能比如说过年的时候，我就之前有跟你说过，就是比如说我在街上迷路了，然后看见一个老爷爷，就是你就看着他牵着狗，穿着睡衣，非常悠闲的走在四环开外的一个可能四车道的马路上。 嗯，马路中央吗？ 马路牙子上，马路牙子上，然后就是他身边没有一个人，但是你就会觉得在其他的城市是不会有这样的场景的。你在上海不可能的，你在其他任何一个城市，你感觉你都看不到这样一个场景。他穿着睡衣，非常悠闲，牵着一条狗，对，然后上去问路，他就非常热心的给你指路，然后。 哎，我插一个瞬间啊，你说这个我想起一个，就上次我跟大雄老师说过，就是我们上次我们俩约吃饭的时候，也是去吃涮肉，然后我们就分别赶往那个目的地，然后我是骑自行车去的，然后在一个路口在那对在那等红灯，然后就会有一个老大爷在那拿个小旗在路口指挥交通，然后当时他我们在那个路口等车的时候，他即将从红灯变绿灯，他吆喝的是就是往西的自行车3、2、1预备走，就这样，他用非常纯正的那个北京腔喊的，我觉得特别好玩，我觉得这个瞬间给我印象挺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北京独有的吧。 对，他就是他的每一个人仿佛都是在就是把你拉得更近，就是仿佛就是想让你融入他们的一个部分的那种感觉。就像我现在，就我之前在上海包括在杭州都住过挺长的时间，然后在那边住的时候就会感觉人和人的关系会比较疏离，就包括我在杭州可能房东人真的很好，但是跟他可能也就是交房租的时候会有沟通，就那种感觉，就是你身边可能住在你那栋楼的房客，你可能一年下来住你对门是谁你都不知道。对，但是在北京是不可能的。我在北京，我现在刚在这个地方住一个月，我已经知道对面就是家里就是老夫妻加上一对会来看老夫妻的年轻夫妻和他们的就是他们的孩子经常会住在他们家。有的时候我甚至去开我的门的时候，旁边那小姑娘会说妈妈。就是他会来， 他要妈回来。 对对对，有的时候会这样，就真的，就是你知道，就是你对门是谁，你隔壁是谁。 对。 然后包括我上楼的时候，可能碰到不管是几层的邻居，他都会就是有一茬没一茬的一定要跟你聊天，就是只要你和他共处在一个空间里的时候，他就一定会找你聊天。 对对， 这个会。就真的是我在。 你也会吗？ 不太会了，不太会，可能中年人比较会。 对，我在上海真的是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所有的人都是干自己的事情，包括在杭州也是。 对，南方人普遍会这样。 对，就北京人真的是非常愿意跟你进行交流，对，就甚至是你出去买什么东西，阿姨都会拉着你多聊两句，问一下你最近什么情况。 我想要如果换是我的话。我会可能一开始会受不了这种环境，就我 太过于亲， 对，就太我并不想跟陌生人说那么多话，然后他给我挑话头的话，我不接又好像不礼貌，对吧？我就必须得给他应承两句，就是心理负担特别大。 对，但是他会找你聊的话题就真的是非常日常的话题，对，你不会觉得特别的难受，他不是硬跟你聊。我就说就包括我之前有跟你说过，就比如说我手上拎着东西，他问哎你买了什么，哎你买的是这个呀，那一家什么东西更好吃，就这种。或者老爷爷很久没见过你，他就会说哎你那个平常没见过你，哎你今天周六所以你来了，就那种感觉。 okay, okay, okay. 就很自然，所有的话题都非常的日常。 okay. 嗯， 哎，但这不是你们东三环白领的生活模式。 我喜欢，就是我以前一直不知道自己喜欢北京哪里，就是包括我发现我自己更喜欢南京，更喜欢北京，但是我不太喜欢上海，不太喜欢杭州。我这样说我不知道对不对，就 对对对。 对，就我之前一直没有，就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后来自己反思过很多次，因为有很多人问我说你为什么不留在杭州，你为什么不留在上海，甚至有人问我你是不是受过什么情伤。 大家都住着。 对，甚至我妈都问我，你知道吗？ 对象 了。对，我妈都问我，你是不是杭州给了你什么伤害？就一定要离开杭州？就是我没那么喜欢，我为什么要留在这个地方？我在这待了，我杭州是大学四年，再加上一年工作，我待了五年，我都没有喜欢上这座城市，我就知道我干嘛要在这里一定要待下去呢？就何必？然后后来我就想说，为什么我会喜欢北京和南京？就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嘛，就是他们都是有历史的重量的，他们都是就是怎么说都是比较，是由文化堆砌起来的，比较有分量的城市。你就 上海也有啊，上海也有， 上海还是薄了吧？就是我这么说肯定会有人不开心，对，但是你看上海会让你感觉可能是有争议的，北京就不会，它就是。南京也不会，它就是。就包括我为什么会更喜欢我的家乡安庆，因为它其实也是一座有文化的城市，它也是那种，因为它是前省会嘛，所以它就会有很多就是真的是一个读书人辈出的城市，先这样吧。这脚可能要开地图炮，我有点害怕。 你可以开，你可以尽情开。 就我其实，我觉得你跟我有一点像，就我选择一个地方，我会更看重一些跟生活无关的东西。我之前就是，大白老师不是特别喜欢深圳嘛，然后我们就仔细的商量过，是不是要就是搬到深圳去生活。我想一下，还是不能接受。我觉得就你虽然说你一个地方的文化氛围或者是文化积淀跟你日常生活其实半毛钱，其实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有没有历史跟你赚多少钱或者是过生活质量怎么样就没有办法什么东西。他说你就我的话我就会觉得缺点什么，对，我觉得我待的地方好像没有那么点故事就缺点什么。对，特别是我走到南京，我每天通勤的时候，我会在想，我经过这个地方之前是什么样的，发生了什么事儿。到下一个地方，我也会讲，哎，这个地方又是之前是什么样。这种时候会给我非常多的愉悦感。我想，如果要去一个没有这些故事的地方，就好像生活少了很多乐趣，少了很多脑补的空间。但北京我不熟，所以我走在北京街上，更多的是就像我刚刚讲的，是一个外国人的身份的关注。我到北京也有就会有这种感觉，我想哎，这些就胡同里生活这种老大爷，就是他们说话好有意思，好像是说外语一样。在这吃的我也特别喜欢，就感觉在吃外国 会喜欢吗？ 我特别特别喜欢吃涮肉，你看我就专门为了涮肉， 真的喜欢吃涮肉， 我觉得我专门为了涮肉来吃。对，就我觉得像一种外国食，就有点你可以说猎奇吧。对，我其实不接受这个北方食物这个精神内涵，这个这个糙汉气质，但是就可能会有那么一两个亮点在里面。 那么几个菜色你喜欢？ 说白了就有点像就外国食物，就是说你可能不全盘接受，比如说日本料理，但是你会有那么一两个菜是你特别喜欢吃的，好像政治不太正确，但是就有这种感觉。中国太大了，就是这样。我作为一个游客身份来讲，我就。北京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就是一个同门同种的异国他乡，可能没有到异国，反正他乡了。就我甚至不会去想，如果我搬到北京来生活是怎么样，因为就是我完全北京没有进入我这个考虑的范围圈子，那太隔我太远了， 生活的距离太远了。 对对对，我就每次来都是以一个游客角度去参观。 你去别的地方有这种感觉？ 就国外就有这种感觉。 除了国外，国内的其他任何地方，比如说比如说是安徽的某一个地方，比如说放眼你完全不通的地方，或者说是浙江的某一个地方， 没有那种地方生活的场景都是类似的，就整个城市的风貌都是类似的。 去沈阳的感觉， 会有一点这种异国情调。 沈阳有一种就是，就像您说的，就是那种就是。马路紧挨着建筑物的那种高级感， 对，跟那种高级感， 对，这个跟北京就完全不一样。 对对， 北京永远是马路，然后人行道， 一条两条 绿地，然后再 道，然后这 大 道之间绿地，然后再 对。 永远就是这两边建筑是隔200米宽。 对，我说我上次来北京之后第一次感受到了，就是因为我之前一直生活的地方其实都是上海和杭州嘛，就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我想要喝一杯星巴克，那个星巴克在八车道的对面，我绝对不会去，就是那种感觉。 对对对，这是北京为什么便利店会那么少的原因 啊， 就是 便利， 因为不便利啊。 那我住的那块真的挺便利。 好的， 就对，我如果吐槽的话真的有很多可以吐，就是说我每次的感觉就觉得北京这个首都这个城市规划不是给人设计的，是给车设计的，就是它所有这些马路对人来说就像河一样，你过不去，你必须得有一个什么这种桥， 一个桥，一个地道， 对才能过去， 才能过去。 对，就把这个城市划分成一块一块的， 也是因为它城市规划的比较早。 北京是著名的，就是摊大饼式的城市规划嘛，这样子，然后 一圈一圈， 一圈一圈。其实的话，就是我觉得北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它的城市规划的话，就是二环里边的话，我其实不太讲，二环里边就是老城区嘛，然后那里对我来讲也像外国一样，真的是。 那里是真正的北京。 对对，那里真的北京，但是。对我来讲也是非常非常陌生的。像北京的话，它的我是觉得就是说，为什么说它堵车这么厉害，就是因为比如说像跟上海跟杭州这些比，它的路虽然很宽，但是它的路网非常的稀疏。 对对对， 因为它的城市功能的规划是按照大院来作为一个就是它的一个规划单元，这样子来进行规划。 就像你那个朋友就一定要从东五环到西五环， 对对对对对。然后像比如说有一个特别极端的例子，就是说我现在还住在就是北京长安街西延长线的一个大院里面，然后就是这个大院的话呢，是会从军事博物馆一直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一直延伸到靠近石景山的地方。 对， 然后最近由于比如说是整治拆墙打洞工程和清退就是军产房作为商业用地的工程，导致如果我出了我的院子的话，如果我不开车，我是买不到矿泉水的。对，如果就是如果我不通过八车道的，不走过天桥，然后走到八车道的那边，然后再走个大概是大概再走个200米的话，我或者是如果在就是保持在长安街以南不开车的话，是买不到矿泉水。 对，我今天我们路上啊，我要跟南方说，就是北京这个就像一个城寨。 是的，对，就是现在北京还是就是你每一个不管是新式的小区还是旧的小区，它都会有一个什么什么院哪一号，就那种。 就是你在那个院子入口会有一个卡，然后两边那个车道那个栏， 对， 然后你进去之后是一个独立王国，里面还是有那个市政道路，有什么路灯，有什么什么都有，但是你就是这个卡就天然隔绝了这个 和外面的世界。 对对，就像一个就是城寨一样，就对，导致它所有里面这些绕路其实是外人不能用的，所以不能作为你一个交通的路，就在这个城堡里面，所以他们停车范围，然后你要开车的话只能走外面，就让这个路网变得很稀疏， 路网变得很稀疏。对，而且它的等于说我不知道，因为就是说如果是在深圳，深圳我也去过，深圳的话感觉是它就是会在相对靠郊区的地方会有这样子的所谓的封闭式小小区这样的城寨，好吧。然后但是北京的话等于是说这样子的就是封闭式的单元是从它很靠近核心区里面就开始不断的一个影响， 就除了二环之外都是这种， 基本上都是这样。然后像因为北京的话，它之前的按照城市规划的话，等于西边像海淀这边的话，就主要是军工教这样子的人群在，大学都是一个大学都是一个封闭的，然后一个比如说军队的院子也是一个封闭的，剩下的话就是真正就是说作为一个就是闲散人员可以随意到达的区域是没有特别多的， 这种就特别的苏联嘛，这都苏联下的遗产， 是这样。 就我以前去看那个莫斯科的地图， 是 Google Earth 看了 3D 地图，就发现莫斯科其实也是这样，它也是一环一环，然后它也是一个，它是那种你四方围成的路，然后路沿着路会有一圈这个建筑，中间是一个内部的地盘，它这一圈会非常非常大，哦，就有一种这种更加城寨的，就是城堡的感觉，对，跟堡垒的感觉，对，我觉得可能北京就是沿袭了这一套。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特别的不适宜生活，它虽然有它独特的这个审美，独特的情调在，这种苏式情调在，但是就在里面生活非常不便，所以我不太理解，就像特别像你这种主动选择了到这来生活的人图什么。我每次看到那种八车道过不去的感觉我就特别绝望， 可能我还是比较 愿意走路，特别就现在这个地方，就三元桥这个地方，你知道三元桥那个立交桥，你要从这过到那边去上那个机场高速、机场那个快线，有多绝望？对啊， 就可能我觉得我喜欢北京的一点是因为，不是因为它交通多便利，或者是生活。就是很方便，就到处都是便利店都不存在的，就可能我喜欢它就是因为它比较丰富吧。 啊，对， 就是因为等于说你在北京，其实假设你没有来过这个城市，其实是你能看见上海，你也能看见我家的那个小城市 啊，对对 对，你甚至偶尔还能看见杭州那样的地方 啊， 对，它就是一个很丰富的城市，它什么都有。 我觉得是因为人口多，就是我以前就一直在想为什么大城市生活会更加丰富，原因可能就是人口，也就是因为你每个人都有比如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故事， 是它是人够多，而且它就是上下层次拉得够开， 对对对，你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人嘛， 对， 然后就2000多万个各带着各自的故事的人混杂到一起，就更多故事。 你就说像深圳，你就会觉得它不够丰富，就是因为年轻人太多了。 对，跟同样的一样的人在那儿，对，有这个问题。而且我记得我以前在社交网络上看过，一个那种北京俯拍的夜间俯拍的地图，我当时就看那个灯光构成的那个路网，我就能感觉到这个里面有多少个故事正在这个拍摄这个瞬间在发生，对， 单眼看看觉得就很丰富， 对对对，就真的很丰富。 就其实这次算我第二次来嘛，对，就真正的打算在这里就是工作一段时间，去感受一下这个城市。对，因为上次来其实不是特别，就是不是特别正式，因为上次来我可能待了有7个月。 是上次打动你？ 没有， 上次没有打过。 上一次就非常的平淡无奇。 Okay. 对，上次我是，跟一个导演，等于说在后面做一些影视的前期宣传之类的，做一些，因为我是设计嘛，可能做一些平面的工作这样。然后本来差点就跟他去剧组了，然后，因为他那个戏可能推迟了很久没有开拍。然后那个时候已经是深冬了，后来我就回家了，就真他妈太冷了，而且他是要去内蒙拍戏，多可怕，想想就可怕。就是因为我朋友在他那边，我朋友之前是他的助理嘛，然后他提前去了那边，然后每天就只有羊肉，就非常可怕。他说他感觉自己就是已经变成一只羊了，就是每天感觉自己洗澡身上都有羊油那种感觉。对，然后后来我就回去了。这次再来是因为，对，我在上海嘛，就之前在上海，然后上海这个城市，说真的很便利，讲真的是真的很便利，而且什么都有。但我总觉得可能少了一点精神上的东西，就比如说我在上海，我就是会觉得它非常的，因为它是一个。就是租界城市，它各种租界区划分成不同的区块，它是没有一个整体的概念的，它就是比如说美租界就是一个风格，法租界就是一个风格，就包括上海自己人也会分上只脚下只脚，对，然后 你就会觉得他可能他的城市的精神内涵就是一个非常就是洋金棒的东西，嗯，然后我就很希望到北京来，就是因为我总觉得是需要有一个什么东西去拉着我前进的，然后我就回到这个地方来，想重新从头去感受一下它，就是摒弃掉一切，就是我小时候对它的幻想，就是用一种就是有生活压力的方式在这里感受一下它， 体验一下北漂的感觉。 对对对，因为之前其实不算，之前我在上次我来是我一直是在用我再上一个我在杭州的时候赚的钱， okay. 其实是来北京玩的， okay. 玩了7个月， okay. 嗯， 啊，差不多了，我讲，我想把每期节目尽量控制在1小时之内，那我们现在最后一个环节，每人推荐一个北京的点，一个地方，土著先来。 啊，我太多地方想推荐了，就是我 选一个， 稍微想想一次。 行，那南 AKA 北。就你第一个脑子里第一个出现的地方是什么？ 我脑子里面对北京的第一个印象当然是长城。 对，可以啊，可以。 小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虽然我长大以后再也没有去过。 你完全可以推荐长城。 嗯，就是一个可能还算是一个相当于比较片面的北京的印象的一个地方，但其实它也算是一种所谓的精神内涵。 我想推荐的，其实我想了好些个。稍微小众点的地方，就是一些很微小的瞬间感动到我的地方。但是我想来想去，决定还是要推荐首钢。 首钢， 对，就是因为现在首钢的老厂区石景山区的老厂区在做改造，它要变成一个冬奥会的这么一个园区。然后我有幸在2周前在 IMB 上 BNB 上。看到了一个这样的体验项目，就是那个改造项目的甲方设计师带你去逛这个改造中的首钢园区，然后我就去了，大雄老师也去了，然后就玩得特别开心。那个地方你可以见到，你已经很难见到场景，就是你看这种国有或央企大型工厂里面，它的那个遗迹是怎么样，它整个厂区的，还有那些炼钢的高炉，各种各样的大型工业设备。在里面逛一逛，很有这种未来废土世界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很值得一去。推荐近期来北京的朋友都应该去看看，在 Airbnb 上搜首钢应该就能搜到。 我还在想，确实是，比如说， 我知道有很多很多东西，对，因为我之前在录南京的时候，我在想我要选一个地方真的很难。就手上一把地方我无法取舍。哎呀，我觉得我感觉我可能会重新再录一次南京，如何体验南京之二， 心里又想了别的地方。 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我想聊没有说，因为我对，就是你回想起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发现哦，还有真的你一些脑子里那么多东西还没有说出来，我觉得应该再录一些。 哎，我其实有一点比较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像徐老师您对于长沙，或者是比如说南方老师对于安庆，现在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感觉？ 就我爸妈的家。 爸妈的家， 对对， 因为我是前，因为我前几次有一次回南京的时候，然后我就是突然对南京有一种前女友的感觉。 okay. 就是你对这个地方很有感情，有羁绊，有眷恋，也有好多你只有你知道的，别人都不知道的点，然而都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了。 它是你的过去。 对对，南京就是这样的。 那可能因为我还没有，到北京来，我还没有到北京来，我还没有成为北京人，所以我还是会觉得安庆就是我的家。我记得我小时候去南京就是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就是因为他感觉就是很日常， 毕竟还没有出手 是小朋友而已 不太合适 你知道吗，他现在是 official 的南京人。 哦，这样子。 他户口 没 有，因为我小时候就去南京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因为他就是 就很像安庆的街道，都是很小的街道，就是门面就一间一间的门面过去，就是跟家那边的感觉真的非常接近。 我周六去了一个南京的徒步的项目，也是类似那种带游的，逛了一下城南那些地方，就2012年还能找到那种80年代的感觉，很难得，对。但也快差不多了，就剩下一点点。 子勋老师想到了吗？ 其实我如果想一想的话，我可能还是会推荐一个最俗气的地方，就是日落时分的景山。 OK。 对，然后我觉得，因为在日落时分的话，景山的话，你就景山是在故宫后面的山嘛，它在城里边算是一个制高点，所以呢，它在景山上的话，我会看到就是金黄色的故宫，然后金黄色的 CBD， 然后同时的话呢，你也会看到，比如说，就是在故宫周围的话，你可以看到，比如说，现在来说的话，居住条件不是那么好的，就是二环里面的胡同区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对于就是真正的，比如说土著的北京人来讲的话，北京其实是一个自己生活，但是跟自己没有太多关系的地方。 为什么？ 或者不能这么讲，就是说是，我想想看，就是我在这里生活，然后呢，这似乎是我生活的城市，但不是我的城市。它就是永远都是，比如说是其他人来这里，然后呢，来这里追求他们的梦想，来这里来向他们的喜，这样子是一个我就是会像一个看客一样的，然后来看。看别人的， 也看他起高楼。 不能说城头变换大王，不是。对。然后就是来看着别人寻梦的。 哎，我觉得就可能只有北京、上海土著有这种视角。 对，就是没有房子压力的人会 有一种超脱的身份。就跳在上空啊，第三就是上帝视角来看这些芸芸众生， 不是在上空来看芸芸众生，是像是在就是在 你们干什么与我无关， 对，在那个剧院的走廊里面来看这个台上所演的戏， 对， 我觉得可能是在景山上那个位置，可能是。你可以看到走廊，也可以看得到塔的地方。 OK， 辽阔的视野， 对。 说起来我还没去过，我上次去逛故宫，然后出来太累了，然后想着，哎，好像有点高，不想爬了。 这个季节不要去， 找个秋天去。 秋天去还不错， 又能看到红墙黄叶，又能看到这个视野。 对。 那本期以上呢就是你听到的本期节目全部内容，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